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张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青少年心理，尤其是抑郁方面的一些问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张凌教授，您好。 嗯，再次谢谢主持人。 哎，这个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青少年的这个抑郁症状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现象还是非常的多的哈，应该早发现早治疗。那在您的这个实际的门诊过程当中接触到的一些比如说青少年的青春期的，是不是叛逆的人群就显得更多一些？ 其实青春期这个特定的成长发育阶段有点叛逆是正常的，因为他自我意识越来越强了，他也开始去感受这个世界，有他自己的想法了，那和成年人肯定会有理念上那种差异和冲突，所以有点叛逆正常，我们家长首先要接纳 这个现象， 对，接纳一定的这种叛逆现象，然后给他这种足够的这种理解和沟通，如果说发生理念上的差异，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讨论，你讲你的理由，我讲我的理由，但是不能就说不建议家长用这种高压式的说你这个一定不对，家长更多的应该去想一想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想，你可以讲讲你的道理，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技巧来沟通哈。但是我们觉得原来觉得这个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应该像祖国的花朵是吧，就是像花儿一样，然后哪怕说是野蛮生长也是应该是一种快乐的，但是好像有些心里边包括有些抑郁症的一些孩子，他们的心里边都是那种好像荒漠一样，就是对生活没有什么兴趣，然后觉得活着特别的没劲啊，甚至于出现一些极端的这种想法，这个是不是就是应该是有疾病或者叫抑郁症的这种诊断？ 您讲的这种现象就几乎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青少年抑郁群体里边特别常见的，也有一些专家把这个叫做空心病，就是他感受不到这种生命的这种价值跟人生的意义，就活着就是像行尸走肉一样，他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不管是说过去他的一些兴趣爱好，还是说我们普通人认为的一些开心快乐的事情，都难以激发出他的这种情绪来，他的自己的情感非常非常麻木，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喜怒哀乐。也有一些人可能把这叫做就特别佛，特别佛系，这样一些概念来称呼。 但是他没快乐是吧，就是没兴趣没快乐， 对， 是吧。 我们专业名词的话就管这叫正性情绪的一个缺乏，因为抑郁的现象的话实际上是两大块，一块就是负性情绪，就这种悲伤痛苦难过的情绪的明显的上升，另外的话就是正性情绪的下降，就是这种快乐满足幸福这种感受它是明显的下降和缺乏的，所以说我们在刚才您说的这种群体里边见到的现象的话，就是他这种负性情绪可能不那么突出，但是正性情绪是特别缺乏的， 特别缺乏的是吧，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抑郁的一个表现是吧。 是的， 我们都说开心快乐是人会笑的，据说有些人抑郁之后脸都是木的，就是不会乐，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我真的听我的患者这样去描述过，就他自己觉得就肌肉好像就麻痹了，都不知道笑的时候他的这个嘴唇皮肤是怎么牵扯着肌肉一起来活动的， 是吧。所以他就是有一种僵硬的这种感觉在脸上是吧， 对， 就基本上不会乐， 迟钝 啊， 对。 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还会有就比如说这种正向情绪不高哈，然后就属于生活干什么都没劲，学习也没劲，自己的一些原来的兴趣爱好也没劲了，还会有一些可能会做一些极端的一些情绪。我们知道抑郁症啊，就是可能成年人的抑郁症当中好多人最终是特别悲哀的，就是他想自杀，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那青少年在叛逆期他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绪或者有些其他的表现呢？ 当然就是这种自杀和自我伤害的话，在任何一个年龄段的抑郁群体里边都是比较严重和我们能见常见的一种现象。那在青少年群体里边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因为青少年他的这种心理防御机制还不成熟，他可能这种自杀自伤是特别带有冲动性的，他当下想到这个行为了，他不会像成年人还要去思前顾后想那么多后果，他可能马上就去做了。所以就是我们在青少年群体里边特别容易见到这种现象，而且往往也是就是说带有这种冲动和盲目性的。然后但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家长没有及时察觉到，因为经常我们看到接诊过来的孩子胳膊上都划的一条一条的斑痕了，家长是完全不知情的， 完全不知道是吧。 对， 啊，那这种就比较危险了， 这算是自残的这种拿刀片划的， 对，自伤自残。那这种自伤自残的话，如果孩子频繁发生这种现象的话，有的孩子会从这种就是割破皮肤，就是这种血液流出来这种过程中感受到一些这种自己的心理上的痛苦减轻或者被转移了，甚至有一丝丝的这种快感，这种感受，那有可能就会导致他们对这样的行为有一定的这种倾向和成瘾性。他可能下一次再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心理状态比较糟糕的时候，又用这样的行为来快速的缓解，他就不会尝试去用一些更健康，比如说可能出门走一走，找朋友聊聊天，运动运动都能缓解这种痛苦，但他会觉得这个缓解方式太慢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挺严重的，就是这个抑郁症的这种症状了，是吧？就是如果出现自残的这样的情况，是吧？ 对的。 所以我觉得有些家长可能太过于这个所谓马虎，不关心自己家的孩子哈。就是这个方面，如果是真没发现，我觉得当家长确实也是有些角色的缺失在里边。 是的，可能几乎我觉得没有一个家长会认为自己不关心孩子。就可能，但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关心都没关心到点儿上， 没关心到点儿上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生特别神奇，就是在您那儿的这个孩子在医生面前为什么就能敞露心扉，然后跟自己的父母就不愿意多谈？这个您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其实还是这个角色的一个重要性吧，并不是说所有的家长就是跟孩子沟通理解都会出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抑郁症的孩子的家长非常通情达理，他跟孩子这种关系也是建立的很好的。但孩子可能就是说这种生理心理原因交杂下，即使说家庭的这种支持情感关系也非常紧密，支持非常良好，他也没有抵抗过这个抑郁现象的一个发生。所以我想就不能全说是家长的问题，只是说在这个群体里边普遍的说有家长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要引起这种重视。 那比如说同样学习压力比较大啊，就是同样这个班级的孩子，那为什么有些孩子出现这种抑郁的这种症状？就是抑郁症它有没有一些发病的原因的这种研究，或者是好发人群的这种研究呢？ 上一次我们也聊到了，就是这种病因它其实还是生理心理社会三重因素导致的。那生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很多人他比如说从我们的遗传基因或者从我们的这种身体素质身体的这种神经功能的一个状态来讲，可能就是相对其他群体比如说会稍微 敏感一些 易感一些。但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心理状态社会环境一直是比较良好的，那这个敏感的这种生理基础并不会导致我们发病，可能一辈子就平平安安就过来了。但是因为现在这种社会节奏啊压力就节奏快压力大，确实说这种易感素质的话它越来越多的被暴露在这种外界的这种压力创伤应激之下，那它这种发病的可能性肯定是要比过去高的。所以这些心理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刚才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认知问题。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见到抑郁的孩子里边学霸更多？这些学霸的孩子他从小就对自己在家长的教育下在自己这种成长下对自己要求非常高，那这种高度的这种自尊心和这种自我意识的话，就会导致他做事情特别的这种要求高，和甚至我们讲的这种要求是过分的。就是他不允许自己有一点 点 瑕疵， 一点 点 问题 啊，不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短板，不能接纳自己就是说遇到的这种呈现出来这种缺点和这种不如别人的这种现象，他是不接纳的。这种就不能接受完美的这种心态的话，就会导致他的认知产生很大的偏差。然后只要发生一丝丝不完美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归咎为自己不够好。 是，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家长啊，应该有意识的多跟孩子来聊聊天。因为前两天正好我们家买了一本绘本，然后我一看上面的题目叫不得第一名也无所谓，然后现在我就给我们家两岁的小孩开始给他讲这样的绘本啊。其实我觉得从小也应该，当然了我们要积极要求上进啊，但是不能有一个过于严苛的这种类似于强迫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在里边，是吧？就是我不得100得99都不行这样的一种症 状。对，就是要学会教给孩子，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那我们可以就通过各种努力让这些不完美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不能说你不接纳自己。 那比如说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也知道这个关于精神疾病的药品的这个发展也是越来越快了哈，包括像抑郁症，目前如果真的就上期您说的心理治疗肯定对于学生群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线治疗哈。那如果真的像有自残的这种行为，为了保证他不再自残，是不是药物也是必然的一种选择？ 一般就是孩子要不要用药的话，一定要经过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包括如果说年龄比较小的话，我们有专门的儿童精神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这种临床上的一个诊断和确诊。那这个过程其实还是相对复杂的，我们可能需要跟孩子进行长时间的这种面谈，做一些这种精神检查，了解他这种整个发病前后以及相关的这些表现，加上我们的一些客观的一些检查，从而就是我们给他形成一个初步的判断，他目前是不是符合抑郁症的诊断。那就是在这种诊断之下的话，他的程度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一般中等程度以上，我们就是要建议配合药物治疗的。 建议配合药物治疗啊。 对的。 那上回当中您也说过了，很多家长对于药物的副反应啊，包括一些担心都会有哈。包括早年间可能我们看到有些吃了这个抑郁症的药物啊，孩子说这不行，这吃完了之后我们家孩子都傻呆呆的、木木的。然后现在的这个药物是不是这方面的一些副反应已经越来越少了 啊？是的，就是咱们药物的话，可以说发展还是日新月异的。就最近20年，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新一代的这种抗抑郁焦虑药的一个上市，那他们基本上都规避了过去那些传统的老药的这种不明显的一些不良反应。所以说一般我见到的家长最容易产生的担心，一个就是把孩子这种吃的变笨了， 对，吃傻了， 一个是吃胖了 吃胖了是吧 对，然后再有一话就吃药以后这个药停不了，所以这三个是最常见的问题。我想就是这三个问题其实家长们真的都无需担心。第一的话就是说孩子在抑郁期的时候，他整个这种大脑身体由于这个疾病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抑制的一个状态，整个孩子这种他的这种可能这种反应程度啊，记忆力啊，学习能力啊，由于这个疾病的影响都会下降，这种现象不是药物导致的，恰恰我们这个时候用药是来帮助他缓解这些抑制的，可以不能说药让他变聪明了，就是药可以帮助他去恢复一个正常的这种学习的一个状态和正常的这种脑力的一个呈现，所以这是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误区，会不会吃胖了把这种身体的内分泌给吃乱了，这也不会。就整体来讲的话，咱们抗抑郁焦虑药并不像说精神科的治疗某些其他精神疾病的药物一样导致这种内分泌的严重紊乱，基本上就是对内分泌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对体重的话，只有少数的药品对体重有轻微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影响体重，然后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就这个药会不会吃了以后就再也停不了了啊？那也并不会。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建议的这种正规的系统抑郁的一个治疗周期的话，就大概是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是吗？ 对，这一年是包括我们从他疾病最严重的这种阶段，然后我们治疗两三个月，我们叫这种疾病的急性期，就是在这个急性期里边快速的帮他控制和缓解这些严重的症状，让他这种整个的这种身心状态基本上恢复到病前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还有大半年的那种巩固期和维持期。那在这巩固期和维持期里边的话，我们并不建议说马上去停药，因为他可能这个时候外在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就是看起来也乐观了是吧、 哎、对，但是其实内在这种生理的紊乱还没有完全恢复，我们神经系统功能的恢复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因为神经系统也是咱们人体最高级的这种功能性的一个系统。我们皮肤破了你要恢复一星期，骨头断了可能就要恢复三个月， 对， 那神经系统这种康复的话它可能就是论月论年纪的，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这种恢复期，它才能基本上恢复原有的这种功能，我们这个药在这个过程中再慢慢去撤退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依从性一定得强，因为有些家长可能看我们家孩子哎呀终于这个乐观了哈，然后天天挺开心的，要不然就别让他再吃药，再吃药了是吧？ 对，就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然后另外的话这种现象也会对孩子的自信心造成很大的打击，他觉得我这个病治不好了啊，我一停药就犯病，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治疗还不系统不正规， 还没有完全治好这一个疗程，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是的 啊。另外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一定要遵医嘱啊，然后让把这个整个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这个病的严重程度是由医生来评判的，那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停也是要由医生来评判一下是吧？ 是的，我们去评判停药的话，除了就我们遵循常规的这种疗程以外的话，我们还要考虑孩子的综合状态，比如说他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的一个生理上恢复的一个状态，再有他的这种心理建设，他的心理治疗进行的一个这种程度和取得的这种初步效果，再有的话就是它的环境因素，那是不是这种家庭环境依然是非常不良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家庭比如父母婚姻就不和睦， 对，就是有可能离婚啊，或者是经常吵架这种情况， 或者说他在的这种学校的这种氛围对他这种心理康复是不利的，这都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 这些外部的一些环境的改变是不是就是如果能够规避就是最好？ 是，你像从家庭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尤其像这种心理治疗，绝对 不是说只给孩子一个人做， 嗯， 我们往往是会发现就是家庭内部一个系统的问题， 对，就两口子吵架天天的这种， 我们是需要进行家庭治疗的。 哦，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都觉得一个家庭的孩子大家都关心他，然后都在意他，应该是能够找一个合适的方式能够让孩子走出这个困境，是吧？ 对 啊。那目前这种抑郁症的治疗哈，孩子在治疗这一阶段之后，他有可能会出现反复的这种症状吗？就是可能今年没事了，治疗一年，过两年突然之间又出现抑郁了这种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咱们坚持正规系统的治疗，就包括说你在治疗过程中应该定期的复诊。像您刚才举到的例子，我觉得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确实好了，他也确实在坚持吃药，但是他几乎不看医生。 不看医生是吧？ 就是家长可能过来，孩子学习忙来不了，我来开点药就接着吃。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医生就没办法及时的获取到孩子的这些心理和病情方面的一些变化。我们得到的只有很简单的家长反馈的信息。但是家长他都是这种角色，他就是会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孩子，他可能尤其是家长更倾向于看到孩子好的一面，而忽略了这种不好的一面，甚至他是没有机会去察觉到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就说这种孩子能及时来医院跟医生单独的去会谈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获得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所以如果就这种方式我们在这种治疗过程中能避免的话，能及时保持这种定期的跟医生面对面的这种复诊，就会明显的减少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另外的话就是可能孩子也在吃药，也能坚持定期复诊，但是确实情况出现一些反复了。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一个就是他是由于这种考试或者学业的一些特定的压力，比如一到期末考试 就压力大是吧？ 啊，或者重要的考试就不好，或者有的是孩子是这种生理性的原因，就是换季的时候，天冷了，到秋冬季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规律性的这种情绪不好，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他调整治疗方案。我们对这些问题是会有一个预判，经过一定的这种反复之后，那在这些类似的现象还有可能发生之前，我们就比如说提高这种复诊频率，来及时的察觉一些早期的一些现象，把他这种治疗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也都是能规避这些问题的发生。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个性化的系统的治疗，就是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而且真的也就像张玲主任所说的啊，这个可能连季节都会有一些频次上的一些变化啊，就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既然孩子出现了抑郁症这种症状啊，然后既然得了这个病，咱们就安安心心的进行规范化的治疗，这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是吧？ 对，一定要就充分的相信医院和医生，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家长自己去上网查各种各样的信息，上各种论坛，进各种抑郁的这种群，去学所谓的知识，但是可以看到就几乎他们学到的大部分知识还是有这样那样的偏差的，从而导致他们对这个疾病造成了心理上的这种恐惧和病耻。 就是这个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咱就别去那些论坛，我觉得去找那个专业的大夫比更重要一些，因为毕竟是一个专业的这种系统的学习哈。那孩子青春期之前比如说确诊了抑郁症，治疗也不错，可能很多家长会说，那我们家孩子长大成人之后是不是就不会再得抑郁症了，或者我还会问您会不会以后也存在这种抑郁症复发的或者是再得的这种风险呢？ 如果是这种心理社会因素为主的这部分抑郁症的孩子的话，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早期一定要及时的这种察觉，给予相应的这种帮助支持和相应的这种心理治疗，然后包括帮助他去调整一些这种环境上遇到的这种不良因素，减轻这种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的这种挑战，那对他这种今后的这种成长的话会非常有利。但是的话就是我们抑郁症群体必然也有一部分孩子他的生理遗传因素是相对多的，比如说这个家族里边就有一个甚至数个这种抑郁焦虑的这种患者，那他遗传机理上的话他就可能比别人就是面临的问题更多，那这种可能遗传因素我们很难去改变它，所以就是对于这种有遗传因素的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加强这种定期访视和就诊的这种频率，给他这种相应的一些治疗。 孩子自己会有一些心理建设吗？等他治好了之后就觉得自己曾经得过这个病，会有一些自己的情况吗？ 我曾经就听到我的患者讲过一句就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很感动的话，就是他也是经过了几年的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 复发之后的话，就他终于就获得了康复，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年龄的话也迈入到了二十岁这种大关了。 嗯、 他就会讲，就说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我得抑郁症，我是特别憎恨这个世界的，我也特别憎恨我自己。 嗯、 当然，真正当我那个时候，他也不相信说这种医疗、 嗯、 药物能帮助到自己。但是他真正从这个治疗过程中获益之后，随着他这种成长，他回过头来看，他是非常感激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他会觉得比同龄人获得了更多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个阅历， 嗯、 会更成熟和更冷静地面对他生活和未来中的一些挑战和困难。 哎、所以我觉得人家也是这个成熟了哈，顿悟了，然后能够有这种人生的感悟。所以我觉得咱们在这儿说这个抑郁症呢，其实在北京可能更多的人也能够接纳，就是我们既然有感冒、有发烧、各种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心理上面的疾病可能也会随之而来，这种病耻感或者说这种不接纳的感觉可能会越来越少，我们能够更容易接纳自己，是吧？就是有疾病了去找专业的大夫来进行治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意思的哈。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也更应该关心关爱自己家的孩子，如果发生了一些比如说抑郁的情绪，可以来及时的疏导，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觉得自己解决不了，让孩子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了，就及时上医院进行治疗，这是最为关键的，是吧？ 嗯，我另外的话就也不建议说一定要到很严重的阶段才来咨询医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花的这种治疗的时间和治疗的成本都是大幅提高的，可以说在我们有疑惑、有疑问、心里有不安的时候就来进行咨询。 哎，这个可能会更重要一些，是吧？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张凌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儿童的这种，尤其青少年的这种心理的问题，尤其抑郁症的问题。也是希望张凌主任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 没有问题。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近年来，国家大力鼓励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在放管服精神之下，从2017年开始，国家卫健委颁布的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医诊所由许可管理改为备案管理，给很多中医职业者和职业机构带来了便利。那么中医诊所如何备案，开展中医职业活动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连线北京卫生健康监督所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请他介绍一下有关中医备案诊所的相关知识。王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那么举办备案的中医诊所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医诊所备案管理的暂行办法呀，从举办中医诊所的人员资质、诊所的标准、名称以及环保消防要求以及不得举办诊所的情形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规定了举办备案中医诊所应当具备的以下条件。一个就是规定了诊所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要求，对于经考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规定具有中医类别医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3年，对于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过多年的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根据中医药法的规定，明确此类人员的条件为按照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暂行管理办法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第二个是规定备案中医诊所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卫健委，就是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药管理局2017年印发的中医诊所的基本标准。第三个就是中医诊所的名称应当符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第四个就是举办中医诊所应当保证消防安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第五个就是中医诊所的负责人应当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明确了不得举办中医诊所的情形，也就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第12条所规定的有关内容。 那中医诊所的诊疗范围是什么呢？ 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根据中医诊所备案暂行 管理暂行办法中所指的中医诊所，它是在中医药药理指导下，运用中药和针灸、拔罐、推拿等非药物疗法开展的诊疗活动，以及中药调剂、汤剂煎煮等中药药事服务的诊所，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服务范围，或者是存在不可控的医疗安全隐患和风险的，不适用于本办法。一个是规定了中医诊所不得提供西医西药服务，二是并非所有的中医药服务都可以开展，对所开展的技术啊存在不可控的医疗安全隐患和风险的，不得在中医诊所开展。比如说中医微创的一些技术，还有中医药注射剂、穴位注射等等。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谢谢您。那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